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怎么办呢？有朋友啊，还在继续催更这个我答应要讲完的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那么很多朋友说，这个原来买这个节目啊，觉得应该是个讲佛学，我什么时候说要讲佛学，然后讲读书的节目，没想到听了很多时事评论，真没兴趣，现在总算讲回书了。但也有朋友说呢，就是想听时事评论，听这些高大上的东西没什么瘾啊，这个讲文学评论啊什么没什么趣味。哎，如何是好，如何是好。是这样的，我曾经啊，最高峰的时候啊，20年前，我同时在写6-7个专栏，那每一个专栏都是做不同领域的事情，那么有的是讲电影音乐，有的是讲书，有的是讲文化评论，有的写时事，有的写生活杂感，然后有的就想讲一些饮食啊，杂七杂八的啊什么的。那么现在我一个专栏都没有了，于是这个节目啊就8分半这儿啊，对我而言呢，就好像是我这种话痨的一个出口，一股脑的啥都塞到这儿，所以这是个很怪的一个节目。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像这样的节目要收费，那是怎么回事呢？你比如说你买东西啊，你要很清楚嘛，它是买来干嘛的呢？你目的很明确嘛？大部分我看我们播客同行的节目都是，要么我们是专门讲某个议题，要么专门讲某个领域、某个兴趣都好。但我这个节目实在是太混乱了，我必须承认，真的很抱歉。第二，我还要抱歉，就是我下礼拜开始，我连续2个星期呢要休假，是因为我在出差当中，那么我时间会很混乱。那我又因为跑几个地方啊，我就不带我平常用的那么沉的录音设备。那么这么一来呢，很多朋友又要生气了，怎么又放鸽子了？哎，我这不是放鸽子，我这是事先请假。当然你也会觉得很不满很不爽，没办法，因为最近呢事儿会很多，很快我知道很多人关心的美国总统大选呢就要揭晓了，会影响接下来几年甚至可能是相当一段时间的国际格局跟各国情况的走向都有可能会被改变。再来呢，就是这个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呢暂时没空去讲，要等我回来之后。那今天要干嘛呢？今天又是一个番外，如你所见。主要的原因在哪呢？我要解释一下。所以我之前说了，好几集节目我都做的时间挺长，超过了1.5个小时以上，结果发现很多朋友给我很有意思的一些的回应跟一些留言，还有一些问题，我很想很想好好的回应，但是呢就总是不够时间。所以我今天最后决定还是在这里很集中的来把这些问题啊回应一下，那么做一些说明，因为我觉得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启发，那么说不定你听着呢也会觉得有趣，我但愿如此啊。那么首先呢，我又要道歉，我刚才已经连续道了2个歉啊。第一个是为我的节目取向和内容，第二呢就是为了我又要休假。那我知道我休假好像有点频繁啊，真的是。那么再来呢，但是你看你给了这个钱，我保证是给你80集，这是固定不变的，请放心。我们另外附一些这样的番外，您爱听也好，不爱听也行，或者转给其他朋友介绍一下，说有这么一个话痨，陪伴他入睡，当成这个医治失眠的利器。好，但第三个道歉是什么呢？熟悉我的朋友啊，就像你这样，你大概都会明白，我几乎每一期都要为我念错字道歉。这回我上期节目念错什么字呢？我把同才的才念成同齐或者同济。那么比如说夕阳白秋念，你说道长你好，不好意思，指出一个读音啊，同才的第二个字念才，和柴火的柴同音。是的，其实这个字我原来知道怎么念，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讲的时候，忽然之间脑中又出现了粤语里面我们念这个字的方法，我们念同才，我就自动把它转换成普通话，就好像念的同齐了，真是很奇怪，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有些朋友就会说，我不要老为念错字道歉啊，这个很无聊嘛，要听就不是要听我白话正音。是这样的啊，我得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我还是要为念错字道歉呢。2个理由，第一，犯错本来就要道歉， 而且我应该要认真学习，哪知道我屡劝不改啊，屡过不改，这是真的是很，我都对自己已经很绝望了，您还对我有信心吗？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是个播客节目，它不是一个视频节目啊，它没有一个字幕，它没有字幕的话，你看我纯声音输出，那我们这个节目还是小朋友听嘛，那没有家长陪同的情况下，它不是完全就学错字儿了吗？学错字儿的念读音方式了吗？这不太好吧？啊，再来，还有就是因为它是声音节目，因此呢，当我读错一些字的字音的时候啊，你很可能会没办法理解我到底在讲什么，这就很不妙了嘛，对不对？这还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要谢谢各位朋友啊，这么对我这么有耐心，每一次我念错字啊，读错音，都总会有许多朋友指出来，这让我其实是对我而言是真的是很有帮助的。我不是在虚假的在讲什么，是认真的，这话是非常感谢。讲到感谢呢，我还要感谢一些朋友给我写了很长的留言啊，主要是描述，比如说像这位朋友，这个朋友的名字很有意思啊，请叫我以实玛丽吧。白经济，你很喜欢白经济吗？这本书的这句开头太经典了，是不是非常非常好说？很可惜当年做一千零一夜的时候，本来也计划要介绍白经济，但是因为后来节目没了嘛，就没机会了。将来找个时间吧，看在什么场合能够再讲白经济。我觉得是个美国文学上特别伟大的作品。好，请叫我以实玛丽呢，原来您是，你写了很长的留言，我就不念了啊，但基本上就是原来您是从2007年就开始看我有份去做的开卷八分钟锵锵三人行，然后又看了我们后面的一连串的节目，包括我在看理想时期做的节目，甚至看我的书，那么甚至还能陪伴您经过一段抑郁的情况啊，那我觉得非常荣幸。我希望我那段陪伴的经历对您有帮助。至于您讲到抑郁这一段，有一段话啊，我想拿出来分享给大家。您说，作为抑郁过来人，虽然没有人请我过来，但我还是要强行过来一下。对于抑郁病状，一厢情愿的正能量引导是无效的，也许还有副作用。真正有意义的，除了必要的用药和治疗啊，大概就是找到病友，找到社会性的被认同过的人所产生的共鸣，让患者看到抑郁症状或者与自己的抑郁情绪相似的感受，知道自己的感受并不罕见，这也许有助。这是我的微康复经验。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这段话很重要。我知道今天在中国，我们开始越来越多人发现身边原来是有些朋友是抑郁症啊。那么有人甚至判断，就现在患得抑郁症的人好像比以前多了。那么因此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需要准备一下，就是面对一个抑郁症患者，尤其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应该如何跟他相处呢？我觉得请叫我以实玛丽的这刚才那一段话啊是非常要紧。好，然后呢，最后呢，以实玛丽您就说，今天是我40岁的生日，这1500字，他写了1500字啊的回忆作为礼物，用来嘉奖这几年17年的不置气，嘉许您17年来的不置错，太感谢您了。然后这1000多字用来祝福看理想，中间看见理想，祝愿梁文道老师和我母亲一并早日携手成佛。谢谢您，万分感谢您的祝福啊。那么同时您还想感激所有的文化媒体人锲而不舍勇猛精进，因为有你们实实在在的存在在这里，实实在在的做这些可能对 GDP 没有什么大注意的傻事儿，实实在在拉着我的手持续找寻不一定存在的光明，因为你们还在，于是我坚信这个世界无论陷入到极端理智还是遁入终极混沌，我们共同缔造的这个世界存在并美好过。谢谢您，请叫我以实玛丽吧。同时祝福您40岁生日快乐，接下来啊，您就要步入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了，真的是。此外还有一位朋友呢，叫洪亮1974，您说，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今年体检发现 得了罕见的白血病啊。因为我上一集节目在介绍 Eric Olin Wright， 就埃里克赖特那位非常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他临终前的博客集成的书《命若星辰》，就描述他对这样的一场危机，然后他身体度过他，然后最终影响自己的结局的整个体验，很感人的一本书。我上次介绍这本书，那么然后洪亮1974，所以您就说到您一位朋友也是今年发现，原来他也是靠八分助眠的老友了。他这次病啊，自己说是因为心重，从小到大受了委屈，一直憋在心里，好在经过骨髓移植，目前已经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走上5000步。哎呀，这真好。我已经下单了本书，希望这本书能让他更加坚强起来。感谢道长推荐这么好的书，也希望道长可以推荐类似的书，祝他早日康复，拥有更加强大的心理力量。谢谢您洪亮，您对朋友真是有爱心，真是好朋友。那在这里呢，我也要祝福您这位朋友啊，希望他跟您一样，希望他早日康复，希望他内在稳定而自在。然后呢，我要回应一个几乎是上个月吧给我的一个留言，就也不是上个月，前两个礼拜有个留言，有两个留言特别有趣，我觉得我一直留到今天专门做问题回应的时候啊，我来好好回应一下，因为很有趣的。一位朋友叫 Maury Lu， 你说呢？因为那一期节目您回应的是有一期节目我提到一个问题，提到私隐的问题啊，或者隐私的问题啊，就我们今天很多人大家都很习惯把自己的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滴呢公开在网络上，包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环境各方面呢，把它拍照下来，甚至拍成视频，或者至少书之于文字，那么分享给大家。那么但是我提到啊，这么做法对我这一代人，我是中年人了嘛，快要老年了，我这种人呢就会觉得有点不适应，因为我觉得如此暴露自己私隐，将来恐怕会有很多问题，然后而那些问题是我们没有思考好的，那么或者至少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讲了这段话，其实这都是老生常谈了，如果有朋友像之前请教我以斯玛丽那样子看了我节目17年，就会发现我过去已经讲了10来年了这个话题。那摩瑞露，你的问题就是针对这一点，你说所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何能够重塑人们的隐私观念，或者说前社交媒体时代人们重视私隐的心理是在重视什么呢？这真是个好问题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有位朋友叫 Cookie， 您说以前就常常觉得道长很多很多观点想法是落后于时代了，明明时代已经这样还要一遍一遍讲其实应该是怎样怎样，说披萨软的未必不懂，只是追求观点极端求流量，所以成了热帖，在公共流域讲自己私隐没有什么对错或道理，时代网络潮流就是往大多数人会做的方向走，旧时代讲私隐是讲场合，但这不是时代变了吗？很好的问题啊。那么我先汇总起来简单讲一下，就是我们要了解人类的私隐的观念或者隐私的观念啊，并不是从古至今都跟我们今天一样，甚至在我们如果读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古人啊，很可能很多人是没有所谓的隐私观念，或者不像我们今天有如此至少我这一代人吧，严密的一个隐私观念是不存在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比如说我们现代隐私观念是现代化的过程当中逐步在全球扩张并且建立起来，甚至形成了相关的法律系统。比如说你现在偷窥那是犯法的，如果你偷偷的，比如说你住宾馆房酒店房，有人放个针孔摄像头在里头，未经你的许可，然后获得你的一些的在房间里面的举动的影像，那是犯法的。那么这些法律都是建基于要保护我们的隐私的观念，那我们的隐私以及围绕着隐私的一组的想法，比如说我的肖像，我的日常生活，这是属于我自己的领域，没有任何人能够在未经我许可之下获得当中的情况跟侵入我的私人领域，这种想法其实是很现代的一个想法，并不是从来都是这样。因此首先我讲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啊，隐私的观念 是不断在历史中变化跟形成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我这代人在我小时候的那一种对隐私的观念就必然以后人类都应该继续跟着这样的观念走下去，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因为现代的隐私观念很大程度上是从欧洲的现代性开始诞生之后逐步推展演变蔓延到达今天这么一个普世的地步。那我们就看欧洲的例子好了。可能你会听说过啊，就在法国以前在绝对王朝时期啊，有一种很独特的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叫什么，叫 Leaving。 Leaving 是什么东西呢？是这样的，最有名的就是太阳王路易十四。你如果去过凡尔赛宫啊，巴黎，你去过法国，有机会你去看过凡尔赛宫的话，你大概会很震惊，为什么一个国王的卧室会那么大。就我们今天会觉得你家豪宅，比如说你住豪宅，假设你很有钱，然后你家里面卧室也许可以很大，但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卧室太大其实睡起来是不舒服的，你会觉得这个房间很空洞，不够 cozy， 甚至你会觉得有点阴森恐怖，因为你张床再大也就这么大，一个 king size 的一个双人床，你如果这个房间还能够放得下50张 king size 的双人床，那是什么概念，你想想看。那么凡尔赛宫里面的国王的卧室差不多就这个尺寸，他干嘛那么大呢？是这样的，因为国王他上床睡觉更衣跟起床漱洗更衣都是一种仪式，而这种仪式既然是个仪式，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甚至不只是他的仆人帮忙他这么干，而是有人在现场观摩的，在参观的。这国王睡觉是一种表演，表演给身边的一些的他信任的亲信跟重臣来看。那你想看一个人早上起来跟晚上入眠之前，有些人就会进行一些很私人的事儿了，例如什么呢？比如说他上个洗手间吧，甚至晚上起来还要上个夜尿，撒个夜尿，甚至有人习惯早上一早起来先拉泡屎，或者临睡前来拉，或者要干这些事儿，这些事儿全都是公开的，当然不是公开给全法国人民看啊，老百姓没这个福利，不是开玩笑，这真的是福利哦。你如果有幸被国王选中，能够来参观他拉屎如厕，这真是你家门有幸啊，三生有幸啊，你回家得烧香拜祖先啊，这是多幸福啊！告诉你死去的先人们，哎呀，今天我太荣幸了，国王准我去看他拉屎了，这不是开玩笑，是真事儿。那么这种东西叫 living。那么，然后呢，在英国也是一样，英国甚至更早的时候，在中世纪就有一种宫廷里面的纸岗位，这种岗位叫 Groom of Stoley。 Groom of Stoley 是什么呢？ Stoley 其实就是 Stool， 就是马桶，那么以前写作 Stoley， 这个 Stool， 那么所以这个 Stoley 其实也是很多时候念的时候可以念成 Stool。 那么 Groom 就是你知道是马夫啊，小男孩的意思，其实这个字在以前的英文呢，它的意思变过很多次，以前指的就是英文，我小时候还做过那种岗位，就办公室里面打杂的打下手的这种人叫 boy， 就是小男孩。那么宫廷也养了很多这种 boy 来帮忙做杂七杂八的事儿。那个 boy 的这种正式的名称就叫 groom。 Groom of Stoley 或者 Groom of Stool 是什么呢？就是专门服侍国王去拉屎的，坐在马桶上，然后呢他拉完之后呢，你给他擦屁股洗屁股，没错，国王不动手自己弄的，要你来帮他弄，然后呢你还甚至还要收集他每天的粪便，然后拿去呢捧视如珍宝，捧去给御医看看，御医一看，国王今天这个屎拉得很不错，可见国王身体相当健康啊。那要是这个拉得不太对劲，哎呦，今天国王大人他不舒服了，陛下不舒服了，咋得怎么办怎么办，弄点啥的什么什么的，那么这种岗位就叫 Groom of Stoley。 而这个岗位你听起来很低下士吧，是不是太监该做的事？又错了，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随着历史的变化，久而久之在英国的宫廷也是国王最亲信的人才能够这么私密，你想看拉屎都让你看，屁股都让你擦，这还不信任你吗？对不对？这特信任你，国王如此信任的一个人自然是执掌大权的，然后他就会成为整个宫廷当中数一数二的重臣。 那么再演变下来呢，其实很多时候一个人担任这样的岗位啊，他未必真的要干这些事儿，但他名字是叫这个名字啊，他很可能干的就是真的是参与国家大策的制定和推行，那么近乎于首相这种感觉，这很严重吧。那么但是我刚刚举这两个例子，这个英国宫廷法国宫廷的例子是为了要说明啊，我们今天都会觉得你比如说你上洗手间如厕，这是个特私隐的事儿，对不对？没想到以前居然还有这么个搞法的。但你回想一下，其实我们中国，你别说远，你就说三四十年前，你觉得上厕所拉屎很私隐吗？不一定。如果您跟我一样有一定的年岁，您大概还记得小时候啊，在一些公共厕所里面，那个隔间啊是没有门的，是没门的，真的没门。然后你就能够，你如果要进去撒尿或者拉屎也好，一个一个蹲坑嘛。你如果走进一个厕所，万一那天比如说人多，你就会看到一格格看着一格格人就蹲在那，然后你在那些格与格中间找一个没人的地方，你也蹲进去。然后由于你很清楚左右隔壁都有人在跟你一起蹲着办事儿，那么有时候大家认识啊，对吧？比如说大家街坊出来胡同里头的这个公共厕所如厕，那大家认识，就是就会聊天。你想那个场景，哎，我说三叔啊，昨天那头鹅怎么了？嗯，哎，没啊。对不起，是不是？希望你别正在吃饭。所以我想讲的，就是我们并不是前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很重视私隐，不是的。前社交媒体时代，我们中国在某些方面，可能三十年前都不是特别注重这种私隐。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建筑家居生活的室内设计，可能今天都还有。你有没有见过一些老房子，特别村里头啊，他那个自己盖了房之后啊，他每间房与每间房之间的那个格局啊，是跟今天很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觉得每一个房间它应该就顶多就是一个门口，通常是一个门口，这个门口一打开是通向一个家中的公共空间，可能是客厅，可能是饭厅，除非你是住那种 loft， 只要你家比如说两居室或三居室，两间房三间房的，你这个房间的门口，现在标准的你买个楼或者租个楼，它的标准格局一定是那个房间就一个门口通向你家的公共空间，然后你早上出来或者晚上睡觉，你进出的时候进出这个公共空间就一家人共享的这个空间，对吧？二三十年前的时候，甚至二十多年前，我们中国很多地方的房子的设计是怎么样呢？是一个房间是有它这个门口啊，是有两个门的。比如说三个房间的话，并排在一起，它中间那个房间呢，它就会两个门，这两个门分别通向它左右两侧的房间。也就是说，比如说一家人住睡觉了，分别上房间睡觉。你可能在中间那间房睡，你就会看着有人，哪怕是你的家人或者同住的人，他会穿过你的房间来走到自己的房间，或者穿过你的房间进入一个公共空间当中。那么那种情况，当然你的私隐或者你的隐私是绝对不完整的，对不对？你可能睡着睡着觉，你在房里干啥呢？就有人走过，就你家人走过。那么更不要说很早以前很多地方甚至没有房间的话是住大通铺，那么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很注重这种隐私呢？而这种格局，无论是看并排拉屎聊天，或者说你睡着睡着觉有人经过你的房间回他房间这种做法，或者睡大通铺，都不是今天可能三十来岁以下的青年啊，可能都会觉得很难适应，觉得怎么会这么怪。那么这就是我想讲的一个道理，私隐的观念不断在变化，在各方面都能够体现出来。但是我为什么还会在讲社交媒体年代的私隐的问题呢？那么这是不是我比较落后于时代呢？那当然是。一方面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啊，自然有像 Cookie 您这样的新人类，您觉得社交媒体时代潮流来了，大多数人会怎么走，我们就是这么走。我们旧时代讲私隐讲场合，这已经是跟不上时代变化了。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些旧时代的人，五十来岁的人都还活着，我们还没死。那因此，你这代人怎么跟我这代人共存呢？这是一个问题，这就有个规范的问题。规范的问题就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哪怕是你这一代人，你就算天天你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照片影像都在网上，甚至你父母帮你拍了，就像我上回举那个例子，你小时候上个洗手间啊，换尿布啊，洗个澡啊，这些影像全都在网上，这你的所有的东西你都不怕跟人分享了。但是我想说，即便如此，仍然有规范的问题，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怎么讲呢？我举几个例子给您啊。比如说现在我们讲到美国总统大选啊，每一次一些有这种大规模选举的国家，他们举行选举啊，都会有很多媒体或社交媒体曝光一些，曝光一些这个候选人年轻的时候干过什么事儿，小时候怎么样。比如说以前有些总统候选人被曝光他年轻的时候抽过大麻，然后或者说年轻的时候干过什么事儿啊。那么假设有一天你要去竞选一个什么岗位，或者你要求职嘛，就比如说求职或者做什么事儿，然后你二十多年来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都在网上，而那个 HR 能不能够利用这些来判断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你来求职的话，你说我是个读书很认真的人，我上学的时候成绩怎么样，然后但是由于你小时候啊，你分享过自己上课怎么样睡着了，然后怎么样逃课等等这些东西，那 HR 用这个 AI 爬出来发现你说话不老实啊，你七岁那年曾经逃过课，那您觉得这种情况您该怎么办，或者他该怎么办，他有没有资格运用您的过去的这些个人的网上收回来材料来判断你的这个求职是否合适呢？你是否适合他们公司要做的要求的这个岗位的要求呢？那么还是说只看你提供的材料呢？那么这里面已经有个问题了，这已经是个规范问题，这还是小事儿。从职场再讲出去，您还记不记得两个月前啊，我们国家出了这么一件事儿，有某个国字牌的，就国家级别的，就国大型的国企啊，是做一个投资银行，他们有投资银行业务，然后他们招了一个实习生，这个实习生呢好像是某间体育大学的本科生，生活很富裕，那么他就像我们很熟悉的某些富二代一样，喜欢在网上晒自己精英的生活，开着什么顶级的意大利进口的跑车，带着什么表等等等等，然后他拍了自己一天在这个投行里面的实习生涯啊。那么这种事情啊，其实我们今天很常见，今天社交媒体很多人会拍自己职场工作环境，那么但是问题在于投行这个领域，其实任何工作领域都会有他的工作内部的细节问题、私密问题，可能是当成商业机密不能公开的，那投行对这个事情是尤其谨慎，因为我们在那位投行的实习生他公布出来的自己的个人的私隐的这些图像跟他的文字记录里面，分明能够看到当时他们这个大行正在参与某些项目的 IPO， 然后那些项目的名字都列出来了，是谁要预备上市也都出现了，那这些都是绝对的商业机密，因为如果我事先知道某一家公司预备要上市了，打算怎么做的话，我很有可能在这里面去追击他获得自己的利益，又或者是要把他搞黄你的竞争对手，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个实习生他觉得这不算什么，我只是分享一下我每天的生活经历啊，我从来我在学校也是这么干，我现在哦上班怎么就不行了呢？结果他把这个暴露出来，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规范的问题呢？就是说你的生活中什么东西是牵涉到其他人而不能分享，什么东西是跟他人无关或许你可以分享的呢？您就别说这么极端的案例啊，哪怕是您在街上街拍自己的一个东西，您有时候拍到一些路人，这个要看不只是时代会变化，地方空间上每个地方的要求也都不一样，有的地方的人他是真的很不喜欢自己在路边走过或者自己在某个公开场合里面的那个身影被人拍摄记录下来。比如说我们拿日本来讲，日本我们都知道拍小孩子是很严重的问题，就一般而言我们在日本旅游拍照，你要尽量避免拍到小孩，因为小孩的影像是被保护的，那是他们国家的观念。所以就算在社交媒体时代，你的私隐的你对你自己对他很不重视，但是他仍然将来会带来大量的规范问题。 那么甚至我们还可以猜想啊，由于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哪怕拍到人家的私影也不是问题了，我自己分享我的生活都行，我为什么不能拍路边的一个人呢，拍人家呢？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越来越不注重这种问题，比如说我们开始觉得拍到别的人讲别人的事儿，我都可以公开去讲，别人私下的事儿我也可以去拍。那么我想再激进一点推问，那么请问您介不介意您住的宾馆或者酒店的房间其实有个摄像头在拍摄你在这里面的生活画面呢？您介不介意呢？如果您介意的话，这是为什么？如果不介意又是为什么呢？这些都是问题。所以我十几年来讲这个事儿，我不是在说要求大家要回复到我所熟悉的我这代人的那种私隐观念，按照那样的观念来生活，不是。请注意听，我从来不是这么讲，我从来的讲法是，就算未来再怎么改变，大家再怎么不注重自己的私隐，愿意公开自己的私生活的影像跟生活资讯，你仍然会遇上属于你这一代人的规范问题，一些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我要讲的重点是，这些问题我们现在都还没仔细思考过，都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想法，更不要说形成一个整个社会的共识，因此也就不能成为整个社会通行的规范。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进入一个相当混乱的一个时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和争论。正如我刚才说的那位体大实习生，在国家最大的一间的公家的投行当中曝光了公司的私隐这件事情，当时引起市场上很重大的讨论。这些事情仍然会持续发生，层出不穷。这些问题之所以是问题，就是他碰到了规范的问题，他自己觉得这么做是 OK 的，但是没想到这个社会上仍然有很多领域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所以这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规范问题。我觉得就算你这一代人你觉得完全跟新时代走，我大量曝光自己的过去，我这代人叫私隐，你这代人可能觉得这无所谓可以分享，但你仍然会有你新时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您想好了吗？我觉得这就是您这代人的责任了。我在前两集的节目里面提到杨笠事件以及引发的相关于性别的讨论的时候，曾经举过我在电视台工作的例子，那么以及当年我对主流传统媒体行业的理解里面看到的对男女对待的不同啊。那么当中我举到一些案例，就是说有一些人呢是能够突破一些性别的桎梏，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些的主持人跟评论人跟媒体人的，比如说我讲到了鲁豫的案例。那么然后呢，有些朋友就指出，这不是啊，我那时候凤凰很多同事也都很好啊，比如说 Circle 你说林伟杰也很不错啊。那当然，我只是随口讲一个，事实上当年我的同事当中那些女性同事优秀的可多了去了，林伟杰啊，对不对，周轶君呢，那吕秋露薇呢，那简直是太多了。我当年优秀的同事当中，刘芳啊，很多很优秀很出色的同事，那么但是竹凡不及被宰啊，请各位朋友原谅解。而讲到女性权利这个问题啊，当然近期给我留言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个性别议题。那么但是有一些朋友的留言，说实话我是没看懂的啊。比如说这位朋友，您的名字是 HD130610Z，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女性口中一系列的不平等对待，正是因为总在他们本不适合他们的地方抛头露面呢？我觉得我看不懂您这句话的意思啊。为什么呢？因为您回应的那一集节目里面，我一连串的提到了我们中国女性几十年来经历的面对一些情况。从我这辈人，我的同龄人当中，有许多妇女生了一个胎小孩之后要上环，这个带给他们的经历，这是一个他绝对最神圣的私人空间，他的身体被因为要严格限制一胎，怕他再生，所以来给他上环。但是当时没想到给男性结扎，而是给女性上环，那这个东西带给他影响。您觉得这个他的身体的，这是都他的东西，他怎么样在不适合他的地方抛头露面？我讲到我们那么多的大多数的女性都曾经有被性骚扰的经验，于是甚至至少怀着对性骚扰的恐惧，而这个东西是发生在他们搭公交、搭地铁、搭火车，或者夜半在路上走路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恐惧感。 您是不是觉得地铁、公交跟马路不适合这些女性出现抛头露面呢？我不太相信您是真心这么认为啊，所以我不太能肯定您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那么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看到您的进一步的澄清。那我那一集节目啊，用了一个多小时啊，描述我作为一个男性达到所能够感受到的、所能够同情理解到跟体认到的中国女性几代人的那种困境啊。那么但是还是有许多朋友觉得这些都不像是个什么大问题。比如说这位朋友叫 allroom6887， 这还我讲了那一期啊，在您看来您说这还不算自己想象啊，本来还行，现在真为自己花的299不值得啊。很抱歉，就原来您觉得我讲的女性对于性骚扰的恐惧，在职场之中要被入职的时候要被询问自己打不打算生孩子啊，要不要有没有结婚呢，或者在面临生产的时候有产假的问题啊，在职场当中工作遇到的种种的性别障碍啊等等，这些原来您都觉得是我自己的想象，而让您浪费了这299，我真的很抱歉。我的建议是您请您尽快听到我这段留言的时候联系我们的后台啊，看看怎么安排给您退款，真的是很对不起浪费您的时间了。那同样在那一集后面呢，有一位我之前回应过的朋友叫，我记得您是在加拿大，觉得白左过去十几年来搞砸了加拿大那位嘛，鹏鹏，您说我那期节目里面啊，我的观点太多假设和无效的类比，实在是没法一个点一个点挑出来讲。其实我还很愿意您挑出来讲，好让我更了解您是怎么样认为那些是假设和无效的类比。然后您说建议我们大家可以听听有一期播客，一个真正生活在美国的政治学专家剖析的女性主义，再想想什么是女性主义，有没有挑起男女对立。那么您说的那个播客正好啊，您推荐了做了一个链接，那个播客的名字呢叫做读树不成林，他的主播呢叫种树，这是一位我相当欣赏的一个青年学者。他这个播客啊，我偶尔会中间会听到的，他做得很不错。于是经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专门去听了您介绍的他讲的那一集，讲到女性主义在美国发展成了什么鬼样子啊。我想说种树老师他在那集节目，我一个多小时的节目，我用最粗糙的方法来讲的话，相关我们这里讨论的其中一个要点是什么呢，那就是他认为今天的美国的女性主义，左翼的女性主义已经发展成一种否定掉生理性别上的女人的女性主义，那么因此带来了许多问题。就是用他最简单的话讲，他认为有一套右翼女性主义也从此在发生，就美国有一些人在主张妇女应该重新回到传统的家庭岗位，回到传统社会里面那种女性角色。那么这种右翼的想法就是没有不讲权利不讲人权的女性主义，而左翼呢是一种没有女性的女性主义，一边是不讲权利，一边是不讲女性，指的是生理女性。那么然后他就是在重申，而古典的女性主义是怎么样呢，就上世纪50年代的古典女性主义呢，是一种建基于自由主义的理念的一种女性主义，那就是我们人人天生下来都被赋予了一些平等的权利，都具有一些平等的权利。而古典女性主义就是站在这个原始的假设上，要求女性生理女性应该在社会上怎么样去具备和男性相等的权利，不是更多但也不是更少，如此而已。 OK， 那么然请注意啊，他讲到他也还特别提到，而中国今天大部分我们平常在讲的女性主义的诉求，包括我您回应的那期节目我讲的女性有权在公共场合行走，或者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在任何场合有不被骚扰跟侵犯的这个权利，以及具有不对这种骚扰和侵犯感到恐惧的权利，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恐惧， 可以无所畏惧地走在大街上，那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仲氏所提到的古典女性主义的诉求。我们在讲的是这一个东西啊，但是您就认为仲氏在那个节目里面提到今天非常激进的美国的各种版本女性主义，就是已经开始质疑女性的生理定义了，您不觉得很怪吗？您的好像是在说美国今天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了，我们今天在中国这里，如果我们还在要求女性在街上不能被性骚扰，这么再搞下去，迟早就会变成美国那个烂样子，就会挑起男女对立，您的意思是这样吗？我希望我没有误解啊。但是我想说，您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很常见的滑坡论证，就是一旦一个女人开始要求同工同酬，一个女人开始要求她在社会上要得到和男性平等的对待，如果男人能够无所畏惧的去挤公交的话，女人也应该有这个权利。如果一个女人不想生孩子的话，那她就能够不生，就像一个男人不想生一样，她就不生一样。我们在要求的是这样的一种权利。我们今天在中国，我在那集节目里面讲的都是用非常古典的，我甚至完全都还没介入到更复杂的，就仲恕老师他对于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白左的取消掉生理女性性别女性主义的讨论，我自己觉得还可以再讨论，我自己可能会有些不同看法，但是至少在今天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讲的是种很简单的一个根本要求。那么您是认为我们今天提这些东西，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就迟早有一天会滑向我您在北美所见到的那种激进女性主义所提出的那个状况吗？然后就会演变成男女对立吗？您是这个意思吗？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反过来，当一个女人说我不要被性骚扰的时候，我们最好让她闭嘴吗？那么如果有时空机器的话，我是不是该回到1949年建国的时候，当年的中国共产党要带领的这场革命被世界上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最先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当中的对男女平等有诉求的一个运动啊？我是不是应该告诉当年的革命者，当年的共产党的领袖，你们不要再推动什么女人能顶半边天了，迟早有一天你会变成21世纪20年代在美国跟加拿大看到的这种女性白左的，或者我该回到清末民国的时代，明初的年代，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再为女性，告诉女性说你不要再缠小脚了，因为有一天你们会变成男女对立的，这个很奇怪，对不对？再比如说，我们之前还提到过，我们的建筑跟空间设计里面把男性的性别当成一种中立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性别，从这个角度出发做出来一些空间上的安排的问题啊，那这方面也引起一些我看到一些建筑界的朋友的回应。比如说马塔塔，你说身为一位资深建筑师，其实想说公共厕所男女厕位的比例一直是有最低要求的，一般不低于1:2，就是男人一女人二，也就厕所的空间应该是女性的厕所空间要比男性的大一倍，那这个道理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只是很多地方没有执行。其实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反而是考虑了男女之间身体差异而透露了深处的性别不平等意识，比如厨房的操作界面柜台的高度是按女性平均身高作为设计考量依据而非男性。是的，完全对，这些我以前教书都教过，我也知道国内其实早在2000年头的时候就在各大的建筑设计院校都已经开始普及教导这些问题，但是问题是到了最后为什么没有执行呢？这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啊，我们各位朋友还要仍需努力啊。那么另外呢，有一位朋友啊，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叫 Domino。 那么您这次又提一个问题，我也想回应，是因为您说这个问题对你而言非常迫切。你说到啊，虽然您身为女性啊，就是觉得我能讲到很多问题，但是对于女生而言呢，这个现在您有一个感受，就身边有不少自称女权主义者的女生依旧沿袭着利用男生做各种便利自己的事情，比如说让男生给自己搬家但丝毫不做任何行为的感谢，因为自己是女生，比如自己买很廉价的东西但喜欢跟给自己送奢侈品的男生在一起，并觉得男生给自己打钱就是理所应当的。如果这些事情性别对调的话， 肯定很多女生都义愤填膺，感觉很多女生一方面想争取到女性应得的权利，但是无意间又不愿意舍弃那些父权下所带来的性别便利。确实对于一直厌女的男性啊，无论女性呢做任何行为，他们依旧厌女。而对于那些无意识自己直男思维的男性，上述现象会显性加深对女性的不尊重，因为他们认为取悦女性就是用大量金钱或者前期无偿的帮忙换来的，而女性也不以为然，更有甚者会觉得女性自己认为自己的私密部位很贵，不得不花有时候自己无法负担的代价来获取。然后我在美国的大学中有看到，有车的学长对初来乍到的学妹的无偿帮助，对新来学弟相应有偿甚至不管不顾的行为，似乎也是印证了这种状况。各种媒体都展述女性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的各种不易，真的是太难了，而且也鼓励女性打破在父权下各种刻板印象，但没看到过有提出这类现象的，想问问我的看法，谢谢您 Domino。我觉得您说的非常有意思啊，这一点其实一直以来啊，我的自己的知识和记忆啊，告诉我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之后，当女性主义在欧美开始很盛行的年代，其实那时候已经盛行很久，只不过那时候进入一个新高潮，就有许多相应的讨论已经发生了。但是我只能说，直到现在，整个社会的转型在许多地方仍然没有完成。就有点像啊，就我刚才提到，我们今天的社交媒体、互联网的使用，已经使得我们对私隐的观念啊改变了。但是相应于这个时代，我们规范如何跟上，将来会不会出现新的规范问题，是老的规范而伦理标准无法解决的呢？是差不多的。到我们今天在很多社会已经进步到认为男女平等是个很基本的意识的时候，仍然会出现您所说的这种很不理想的状况，现在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局面。但是您可以参考啊，在某一些国家，在某一些地方啊，比如说在北欧一些地方，这方面的情况就已经好很多，跟您在美国见到的是很不同。美国是特别的一个地方，也包括反映在这次的大选当中，整个社会好像是被断裂成两截的，在意识各方面整个社会是矛盾是相当大的。就一方面，可能很多女孩子觉得我们应该回归到传统的家庭妇女的角色生活，另一方面则是激进到认为所谓的性别完全是自我的意志来决定的，而不受限于我的生理限制等等等等。那么美国这方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您在北美可能会看到很多特别奇怪的情况。一方面好像大家觉得男女应该都平等了，但怎么还会有那种就觉得一个男性的有车的学长就应该免费来帮我搬家或者怎么样，然后就那些学弟就不用管他呢，然后我拿一个男人的什么东西就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而我觉得您说的那种讲女性主义讲女性权利，但是自己仍然在某种父权体制下的女性角色身份当中来获利，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想的情况，非常不理想的情况，我非常同意，谢谢您提出这一点。再来有一个很长的留言啊，但这个内容我觉得我很值得把它念出来分享给你听啊。这位朋友叫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说道长连续2期8分半都在声援女性主义，作为男性每次发生类似阳历被围攻的事件时，总会觉得无力且愧疚。从小我身上就兼具男性在父权制社会的三重身份，受害者、受益者、加害者。由于2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被法院判给母亲。从我记事起啊，身边的亲戚也好，我母亲本人也好，都会跟我说，如果我是女生就好了，这样的话我母亲会更容易再嫁出去，甚至直接告诉我我是甩不掉的拖油瓶。最开始我不理解，后来逐渐明白，如果要娶一个再嫁的女人，男人会更倾向她没有孩子，如果有最好是女孩，并不是因为他们偏爱女孩，而是他们可以无视女孩，可以天然就不把女孩当作自家人，等女孩长大出嫁后，他们也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可如果是男孩，男人就会产生一种替另一个男人抚养他的种的耻辱感。哇， 这点说得很深刻。而先天后天的种种因素让我从小就不那么像个男人，我喜欢闷在家里看书，喜欢画画，喜欢和女生一起玩，总被亲戚揶揄说我妈养了个大闺女，我妈也总会拿我和她闺蜜家的男孩比较，说我笨，说我蠢。有一阵子我们那边的男孩子开始流行玩一种两个轮子滑板，满大街横冲直撞，叔叔是骨科医生，几乎每天都会有家长带着他们摔伤的儿子去找他包扎，有些甚至撞伤了路人被要求赔偿，别说让我玩，我走在街上都避之不及。叔叔跟我说，就算摔断了手，那也是男子汉的勋章。我总会在心里嘀咕，如果这就是男子汉，那我宁可不做。从上下，不过话说回来，我也觉得那个挺好玩的。我都被小孩这么撞过，我不会觉得那是男性的勋章，但我觉得小孩无论男女，反正就是会这么玩，挺开心的啊。好，然后你说，从上小学起，母亲对我日渐严厉，我稍一犯错，她都会骂我打我，导致我在家时几乎都不敢说话。但母亲让我从小就看到一位女性可以强大到什么地步。他一个人拉着小板车去市里进货，再去赶街，一个人承担几乎所有家务，家里来的客人都会夸赞我家总是那么干净利落，在离婚还会被许多人当作不光彩，且几乎都会认为是女方导致了婚姻的不幸的时代。他一个人承受所有街坊邻居的质疑，所以我从来不信什么女人不如男人之类的鬼话。说起对离婚的看法，我亲耳听过有人背地里说我母亲，你看她前夫离婚后没多久就结婚了，现在不都过得好好的，她现在都没人要，不是她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完全不考虑一位男性在离婚后两个月不到就再结婚，不是婚内出轨是什么？也不考虑一位女性带着孩子几乎是净身出户，要怎么一边为生活奔波一边找到能接纳他们的男性。多年以后，我对母亲对我从小的严厉管教也有了理解。我开始也意识到，在她成为一位母亲之前，她首先是她自己，她有她的压力和不满，有她的为难和撕扯，而我是她那时唯一能抓住的东西。在母亲的大家庭里，我的处境也很微妙。由于母亲的两个妹妹生的都是女儿，我是长男长孙，功课又比较好，所以家里人总会对他们说，如果都像你哥那样就好了。小时候每次听到我都会觉得很开心，即便我的处境再怎么样，我从小也因为我身为男性本身获得了赞美和认同。按理说我应该跟我父亲姓李，但由于父母离婚，所以我随母亲姓陈，也就是随我外公姓，导致小时候如果做了什么合外公心意的事情，他就会说我是陈氏门中的大孙子。可当他生气的时候，他就会对我冷嘲热讽，说我是姓李的东西。父权对姓氏的支配决定着我属于哪一边的人。我想这一点啊，我们中国很孩子啊应该都不陌生，都会从小到听很多你是姓什么的这种话。好，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些具体的生活和处境让我意识到了我们所处的社会里那股摆弄着所有人的力量。高中期间，由于父亲的办公地点离我学校很近，我和他生活了一段时间，他对一些莫名其妙的头衔的追求，他在酒桌上的不懂装懂的样子，他对他后来再娶的阿姨的不尊重，一切的一切让我感激。还好我出生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里，也让我更加坚定，我绝对不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上大学四年，我的心思几乎都在看闲书上，那些闲书逐渐塑造了我的价值取向。我原本以为每一个追求普世价值的人都能或多或少体会女性的处境，后来写公众号文章逐渐积累了一些读者后，我开始发现许多男性前一天可能因为我对某个事件的批评把我视为他们的嘴替，后一天就为我写了景区女厕所排队的问题从而批评父权制，就说我偏激，说要取关。可他们越是这样，我越要在文章里穿插女性主义议题和性少数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些议题和那个所谓更根本的问题一样重要。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男性认为威权问题比女权问题更重要，那不就说明他们不想当奴隶但想当奴隶主吗？那不就说明即便他们 争取到了什么权利，那也只是仅男性可享的权利吗？对于女性主义的定义有很多流派，很多定义，很多争论，但最能打动我的就是上野千鹤子老师的那一句，女性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让弱者能以弱者的姿态好好生活的社会。听起来固然有些理想主义，但我还是认为这就是我所向往的乌托邦。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你这段话讲得太好了，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回应和分享。我很为你的经历啊感动，谢谢你愿意在我这里留下这么长的一段话啊，非常感谢。讲到女性主义话题啊，还有一位朋友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种话题今天的某种程度的流行啊，就是桂香乌龙。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啊，现在的言论环境讨论性别议题是最安全的，这样就使得每次有阳历类似话题出现就成为爆款，于是各种播客就会围绕这些爆款做选题呢？这种可能性当然是有啊，您讲的后面这个，就大家觉得讲这样的题目容易热，容易多人听，容易多人关注，至少引起争论了嘛。那么至于前半部分，是否今天的言论环境对讨论性别议题是最安全的呢？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我讲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有许多问题，在涉及到人类权利的时候，这些基本权的时候，也都还有很多问题。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很多人都很有体会，自从疫情的三年一直到现在，我们瘟疫的三年到现在，我们都觉得应该有很多东西要改进。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今天的言论环境下做很多这方面的讨论啊，是不容易的，很容易就会消失掉的，很容易会被禁止发生的。那么相对而言，关于性别的议题似乎是比较开放的，但说实话啊，也不一定是这样。我自己觉得各种人的权利的问题之间是有一种联系的，就有时候当我们在讨论女性议题性别议题的时候，其实就会连带的牵涉到不同类型的不同位置的权利问题。所以我总觉得无论讨论任何一种权利问题，对于推进我们整体的社会福祉都是有帮助的，我很愿意去进行这些讨论。那性别议题似乎是比较安全，但也不一定，因为今天你有时候也会看到许多性别议题在官方媒体那里呢是会被消失的，或者比较低调的去碰撞的触碰的。有时候一些相关的热搜或什么是会被在环境当中被有意无意的带过去或压抑下去，这都是相当常见的事情。而在一些学校也好，或者一些社会上的机构也好，一些关于性别议题做推动的一些的组织或一些人一些群体，也很有可能会被要求要取消，或者是要注销，或等等等等，也都很常见。所以您也别以为这种话题就真的是那么的安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另外有一位朋友叫雾里哇啦，你说也许是我理解有误啊，但在道长的论述中仿佛一个抽象的男人总体作为了男权社会的受益者。是的，我的确是有这个想法，然后就是我们整体男性其实都在父权社会中称为受益者，至少我们在路上走不用太多的有女性的那种担惊受怕，这已经是种受益了相对之下。好，然后您说可吊诡之处在于，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作为这个具有受益普遍性的总体的具象，一个普通男人打引号的普通，为什么不认同甚至去维护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呢？关于这一点啊，我首先先做一个解释，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因为这是不公正的。我受益，但是假如我的受益来源是不公正的，是建基于在其他人的受损甚至是剥削上，那我能够在这样的体制中安然的安心的享受这种福祉和利益吗？这就像我们上次讲到的那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Eric Wright， 他作为一个中产阶级，他作为一个父母都在大学当老师的一个家庭长大的一个孩子，然后有相当不错的社会地位，他为什么要那么积极投入马克思主义，而且实际参与很多社会行动呢？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体制本身虽然让他获利，站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但是他并不认同这样的制度的公正性，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好，然后您接着说，我原以为女权运动的核心并不在于我们是男是女，而是我们都是平等的人。不过越演越烈的对立情绪让我的看法产生了动摇。如果只用冷嘲热讽的态度把也许没有那么多知识并背负种种现实生活压力的人们在情绪上推到对立面，把想象中的男人作为无法理解的野蛮他者，或者因为一个性别标签就让其承担种种道德原罪，这到底对于一个构建更平等的社会有何帮助，又是否真的符合女权主义的初衷呢？说得很有道理啊，是这样的，我也不觉得我们应该很迅速的把整个社会就觉得好像男人都是坏的这种话升温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我们应该要争取所有的男性都能够成为一个父权体制社会的一个被把它解放出来解除这种父权体制的共同的行动者跟参与者。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拒绝掉男性对于女权主义的认知的机会，拒绝掉男性对于女权主义的参与的渠道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好的。但是我想说，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您也了解，就比如说您，我们之前叫杨丽那个事儿来讲，那个事情其实我上次的解释就是说，其实本来它的原意并不是那么在乎一棍子要打死所有的男人。当然我们理解他有这种情绪，因为这种情绪，因为就像我上次讲的，就像一个小孩，巴勒斯坦小孩对着以色列坦克丢石头一样，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性，我完全能理解，甚至我坦然接受。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所有人都像我这样，因为很多人就像您说的，可能现实生活中他感到自己是极大的一个被压抑的，他是一个弱者，他是一个弱势，然后这时候还要遭到辱骂，他会觉得不开心，我们也要理解这样的情绪，您说的是对的。那么但是问题是我们要考虑今天的媒体啊，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杨丽那番话是怎么样经过重重的曲解，重重的传播，那这里面并不只是女性在传播杨丽的话，然后说男人都是垃圾或者什么，不只是这样子哦。你要注意，也有许多男性的 KOL、男性的博主、男性的网红在参与。这就是因为今天，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谈性别议题很容易火，很容易热，是在引流。但是他是从这种角度，透过就相当于我们过去常谈论过的很多民族问题也是这样，总会有很多人这时候要把这个事情的本质跟核心把它弄歪了，然后再把它炒作升温来获取利益，那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现在的一个现况。所以您说的这个问题中间还要经过这么一个环节的考虑，就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各种的媒体里面跟自媒体里面这些人，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负起责任，认知到自己的角色，认知到自己的工作的价值，自己在做的事的价值，而不是单纯的想要吸引流量呢？但这点我知道我们这么讲是很理想的一个质问了。再来有一位朋友呢，也是我们之前回应过的 Tommy123， 您说感谢道长提到我，有听友在评论区让我回应，在回应时发现我被拉黑了，抱歉引起了您的不快。哎，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个播客平台下面有拉黑功能吗？首先我想说我没拉黑过您啊，我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而且我从来不拉黑任何人，这真的是与我无关，所以您不要对我告诉我说跟我说抱歉引起我不快，我没有不快，我看到任何回应都很快乐的。OK， 再来，我在这里回复如下，李诞的乳女广告我在微博上第一时间抵制，当然我的声音微小，作用非常有限，生活中遇到对女性的歧视性语言会温和说明不同意见，在这方面我的确不像这次表现的这么愤怒，也请允许我身为一个努力生活有一定共情能力的男性，在感受到被杨丽无差别攻击时表现出愤怒。此外我也观察到我的母亲表现得并不自信，我的手重用不了这么好的东西，我一个人简单吃就行，这都是你母亲的话，而每次我都会说你值得最好的，一个人更要好好吃饭啊，妈妈你很棒，能感觉到她开心多了。在工作中我周围的女性同事比男性认真勤勉也更上进，我会更多给他们创造晋升的机会，这是我发自内心对女性同事的敬佩，在人格上工作上我们都是平等的。 然后你引号后面括号后面你写我所在是个 IT 类公司，男女用工同酬没有问题，但女性晋升较慢的情况我尽我所能予以解决。我之所以质问杨丽是否真的为女性发声，是因为我不认可她真的在做表演中她个别不恰当的刺激性的语言被无限放大。对立也许本来就存在，但这些标签化的语言已成为互相辱骂的工具，产生了严重的语义偏移。本期听到男道长讲到女权是在反对父权，也会解放男性，我很受启发，希望今后少一些低质量的争吵，少一些你急了就是你破防了，男保田园女权这类歧视性标签，共同推动进步。谢谢您 Tommy Lee， 非常感谢您的留言，而且我还要我特别感动您的这番自述啊，对于您一路生活中您怎么样在意到性别上面的问题，尽你的在你的范围内努力去做一些改变，然后您听到您母亲的这个经历都让我很感动，谢谢您。那么当然对于杨丽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今天不想再讨论下去，但是我明白您的意思，我觉得就我能够接受杨丽的这番话，跟您觉得这番话让您觉得有点刺激，这只能说明就是我们其他方面的差异，但这个不重要，这一点都不重要，就让我们保持我们不同的地方，保持住 agree to disagree， 就是我们同意我们双方有不同的地方那就够了，但是我更看重的是我们共同的具备的某些的价值的取向，非常感谢您，谢谢。那么希望以后您继续多多指教，我这真的不拉黑人的，您千万别误会，这不是我干的。有一些留言啊，由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每次看到大家留言，我觉得要紧，我就会把它截图下来，然后做个标记。但是有些我记得很要紧，但是我一下找不回来了，很抱歉。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叫辉叔，您提到由于您以前的脑瘫的问题啊，使得你的身体行动各方面都看起来好像跟所谓的健康的正常人不太一样，所以你从小就觉得自己有一种被贬视被歧视的这种经历，使得您更容易能够同情到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些性别上的问题。您整段留言我已经找不到了，很抱歉，但是我想在这里告诉您，我非常感激您的这么愿意和我们分享您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而且我很感动您能够从自己的处境，您不是自怨自艾，而是会联想到这个社会上其他不同类型的被贬视被歧视的人群啊，这是一种很伟大的一种反省跟共情能力，不会因为自己的处境就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我最惨了，我最怎么样，这样自怨自艾而忽略掉其他人的情况，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这个我必须在这里向您致敬。那么说到这个，因为我的截图搞错的事儿，还有一位朋友，我这回截到这个图就没了您的名字啊，我后面不知道怎么找不回来，可能留言太多，我只找到您的原话，那是很抱歉，希望您听到我的回应，我就没办法点出您的留言的名字了，因为不见了。您说我完全赞同道长的观点和立场，完全支持道长这种女性主义的表达和观点，不敢不敢，千万别这么说。那你说但想谈一个小告，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挺重要也挺有趣的，听听道长的分析。我从八分一直听到八分半，道长多次表达自己的一种立场，就是道长非常反对被一个群体代表或者代表一个群体，特别反对那种与有荣焉或者给我们丢脸的叙事，无论是中国人在国外旅游的不当行为给中国人丢脸了，还是胡有平被害代表中国人的良心了，道长对这样的表达都很反对和谨慎。但是对于女性主义的这个问题，道长又是站在那种每一个男人的个体都与男性的整体存在一种共业的关系，我觉得这种观念是对的，但是这样的立场和道长反对个体和群体随意绑定的那种观点是不是矛盾呢？这两种代表和代表被代表究竟有哪些分别呢？什么情况下一个个体会被群体代表或者可以代表一个群，什么情况下不可以，这样的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谢谢，非常感谢您的这个问题，这是个好问题，很好的问题。但是我的回复其实很简单，简单就在于假如今天有一个男人他性侵犯一个女子，那么当如果有人说他真是丢尽了我们全部男人的脸的时候，对不起，我不赞成，我不觉得他是代表我去侵犯那位女性，他没办法代表我。 这就正如当一个中国游客在海外有不当行为，大家觉得很丢我们中国人脸，说他丢尽了中国人脸，说我不觉得他代表我，我就这个脸面，就是说我这种荣誉感，这种群体牵涉荣誉感的事情，我不会那么容易的牵扯上群，把个体牵扯上群体之中，觉得一个人做了什么好事就代表我也做了，一个人做了什么坏事就代表我也做，我不认同是这样的逻辑，跟性别和国族身份没关系，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是我个人的倾向啊。所以您拿这两个来比较呢，在我看来，我在乎的不是男，我作为一个男人身为男性的一部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身为整体中国人的一部分，我不认为这种类比啊是在荣誉上面或者脸面的事情上面是有效的，这是我的看法。 OK， 那么再深入一点点来讲啊，是这样的，男性为什么上次说男性我们今天在父权制下面我们有一种共业的一种问题呢？理由很简单，就像我常常举的例子，我身为一个男性，我从小到大我的容貌焦虑就会比较少一点，我身为一个男性，我从小到大对于被骚扰尤其被性侵犯性骚扰的恐惧就少了很多，这是跟我个人的作为无关的，这是跟我身为一个男性本身有关的，就跟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没关系，比如说我这个人弱不禁风啊，手无缚鸡之力，但我为什么不怕被人性侵犯呢？这不是因为我的实力有多强，我有没有叶问那么好的身手和功夫，而纯粹只是因为我是个男性而已。但是至于您说到有一个人他强奸了一位女性或者侵犯了一位女性，做出了对女性十恶不赦的坏事，那我为什么凭什么要认为他能代表我呢？他是代表我去干这事儿的吗？他不是。就正如当时我们讲的胡友平女士，她不是因为想到中国人的脸被丢完了，然后她要代表中国人出来去救那些那个日本被将要被刺的日本小孩，她只是当时当刻她良心上觉得，你怎么能够你不能够看到另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人去拿刀刺杀另一个人，只是如此而已，我凭什么认为他能够代表我的良心呢？不知道这么讲您觉得是否可以接受啊？那么如果您还有接下来的讨论，我也非常欢迎，我很但愿很希望能看到，谢谢您。好，再来一位朋友叫王宁，您说到您留了两段话，您说上次节目我提到基督信仰，请注意我那期节目我特别到是基督信仰的教会啊，主流教会就天主教会统治之下的欧洲，没有任何一座他们的控制的土地上没有从来没有清真寺，相比之下在伊斯兰世界里面基督各种类型的基督信仰的教堂反而能够找得到见得到，那么我做了这么一个对比，然后王宁的留言就说到，我对基督信仰道长对基督信仰有严重偏见，这应该是和道长的成长经历有关，因为道长的影响力，希望言辞语气中不要过于偏失。然后您说到我那时候讲的，道长讲的应该是基督教会统治下的现象，而非基督信仰，请斟酌一下，谢谢您。您提到我的成长经历，您似乎是对我成长经历有了解。我也马上看到您留言之后，我马上反省我对基督信仰有没有偏见了。我想我事实上我对所有事情都会有偏见，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要努力的就是要不断的透过一个客观的距离拉开自己和自己，然后在里面省视自己的各种的想法跟背后的根源。那么您听到我的成长经历啊，我简单描述一下我跟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天主教家庭，我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都一直念的是天主教教会的学校，我受过洗，我曾经想当神父，我住进过修院，虽然后来我抛弃了这样的一个有神论的信仰，但是我在大学的年代仍然是住在一个基督教的神学院的宿舍当中住了三年，然后我的同学里面我的舍友里面有许多都是现在独当一面非表现非常好品格跟学问都很优秀的神学家传道人牧师，我仍然有很多好朋友是牧师是神父，我跟他们一直很好，而且我一直对于神学是特别感兴趣，就算我不具备天主教跟基督信仰了，但是我仍然对于各种各样的神学非常感兴趣，我家的书柜有一整架书都是基督教的历史跟相关的神学讨论，我自认自己 并不是不喜欢基督信仰的，我自己是这么认为，但可能让您有这个感觉，这说明我有问题，我要回头反省。 OK， 但是我想说的是啊，这个上次我那个节目我讲的是很清楚，是基督教教会统治，基督信仰的教会下统治时代的欧洲，而非基督信仰，我当时是讲得很清楚，可能您是不是没听清楚呢，或者是您觉得我讲的不够清晰啊？那么但是我想说，这个区分是我们身为一个教徒，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一个基督教徒或者信仰基督信仰，但是假如您是的话，我们通常遇到我们历史上我们这个信仰跟我们信仰这个信仰的教会或政权在历史上发生的事儿，如果那些事儿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是很不好的话，我们通常都会有个本能的辩解方式，就会说这跟我们的信仰本身无关，这是人构成的教会做的事儿。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反而是有待斟酌的啊。就怎么讲呢，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到天主教会，天主教会在欧洲的历史上面，我们知道曾经有过宗教审判，这个宗教审判上面迫害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被像布鲁诺这样被绑在火星柱上烧死，这个我们都已经很熟悉，就不用再讲。那我们能不能够说这个跟天主教没有关系呢？跟这个信仰本身没有关系，纯粹是教会的问题或者当时的政权的问题呢？可以这么讲，但是这个讲法又不是那么干脆的。比如说首先我们看到天主教到了若望保禄二世在做教宗的时候，公开为过去的宗教审判，特别是审判伽利略，是发出教谕道歉的，代表整个天主教会道歉。那么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是天主教的问题，基督信仰及新教徒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新教领袖加尔文统他跟他的伙伴们控制的日内瓦，曾经把塞尔维特绑到火星柱上烧死，这个事情有多大程度上啊是跟教义相关的，这类事情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哪怕是我所知道的神学家跟教会史学家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和研究。事实上我们要了解一个信仰本身的内容是随着时代跟空间的变化，是需要不断的自省不断的革新的。那么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把这里面这种关系啊完全清理的一干二净。举个例子，我现在是佛教徒，而且我学的是南传佛教啊。那我自己就常常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会，很多我认识的佛教徒，我的法友们都会说，我们佛教没有宗教战争，跟别的信仰，一神教信仰不一样，是最爱好和平的宗教。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去解释日本历史上出现过那些僧兵的现象？尤其是我作为一个南传佛教徒，我以前做节目也讲过，在斯里兰卡的历史上面，当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在迫害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少数民族，身为少数民族的泰米尔人的时候，当时是有很多僧侣在教义上面对这种行为做出肯定。又比如说前些年，当缅甸的佛教徒在压迫信仰伊斯兰的少数民族罗兴亚人的时候，甚至屠村了，而且当时是有著名的缅甸的僧侣是支持这些做法的，是名正言顺的这些做法。我能不能对这些问题，我身为一个南传佛教徒，我能不能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呢？不可能。我能不能简单的说这都是他们人的问题，跟我的信仰完全无关呢？我非常怀疑。我必须说，我们要检讨是我们信仰本身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有问题，这跟我作为一个教徒是完全不矛盾的。恰恰是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我是一个佛弟子，我更加要小心我的信仰当中有没有出现什么东西是有可能会引起这种情况，然后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部分清理掉，或者批判的反省它。具备这样的自省能力是我们摆除任何偏见的一个前提。好了，然后回到上一集节目，我在讲到埃里克赖特，他提到一点啊，他说他在病院刚刚进病院的时候发现自己获得骨癌，进入病院的时候，那每天呢都要接受物理治疗嘛，要在医院里面走来走去，要进行几圈的走动。 他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应该很容易做，但他发现有一些病友呢在房间里面不肯出来，他就会不自觉的好像有个感觉，觉得他们怎么那么懒呢，这么好玩的事为什么不出来做呢？后面他就反省到人家是病到一个不是很能走的地步，这是很累的，然后他就反省到自己原来身上也心里面也有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有那种资本主义伦理，认为努力就是美德啊，那么他就有个反省。然后有位朋友叫戈壁滩之石，你就说很好奇这部分关于资本主义的伦理，认为努力就是美德，可不可以延伸讲一讲呢？感觉这已经是个非常普世的价值观，好像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我最近也在思考资本主义里对于竞争和压迫的理所当然的态度，感觉到不对，但是还没有想得很明白。您说的这个问题的后半部啊，我觉得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今天没有能力在这里跟您展开来讨论，但前半部这个就稍微简单，我先回应一下。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啊，也总觉得勤奋工作、勤奋努力这个事情好像是很理所当然的，而且觉得这应该是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比如说我小时候读到孔子说他的学生宰予上课的时候呢还在睡觉啊，这真是不行啊，然后儒家也教导我们要勤奋等等，那么这觉得勤奋不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吗？但是我小后来才发现，我忽略掉的就勤奋应用于什么地对象上面。就比如说孔子所讲的勤奋指的是我们要做人要努力要上进要勤奋，指的是我们今天上班要很勤奋的上班吗？然后对加班毫无怨言吗？对这种生活，这么卷的生活应该要坚持下去，这才叫符合孔子讲的儒家精神吗？当然不是。孔子讲的勤奋是勤于学，而那个学不是现在的小孩子们上课读书那种学，而是一个做人的学问。换句话讲，孔子关心的勤奋是关心于你有多努力去做人，而不是你多努力去打工，这是两码事儿啊。请注意，你可能很努力的打工，但是你并没有很努力的做人，甚至因为你很努力的打工反而让你忘记了要努力做人这件事，又或者让你失去掉了要好好做一个人该有的样子的动力和精力，是不是这样子呢？好，再来，为什么资本主义伦理认为努力就是美德，这个话是在早期的社会学里面很经典的一个命题之一啊。那么关于这一点讲的最清楚或者最有趣引起最多讨论的还不是马克思，而是另一位社会思想大家，那就是马克思韦伯啊，就社会学之父之一。韦伯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了，但在这本书里面一个核心的命题就是受到新教的启示，跟一种或者说新教的伦理里面有一种倾向，尤其是相信预选论的新教。预选论就加尔文他们那一派，简单的讲是怎么样，就是你一个人你能不能得救上天堂这个事情也是早被安排好的，跟你在人世间你怎么做人是不是好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就你这个人死了之后能不能得到永生，能不能得到救赎，全能的上帝难道他没有安排吗？全知的上帝难道他不会预先知道吗？所以这是预选的。请注意啊，我这是高度简化的讲法，可能很多错漏，请各位方家包容一下啊。好，那问题来了，那我活在人间我还有理由去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吗？随随便便不就行了吗？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在天上已经有了位置的话，我在人间就不可能是低三下四的。我在人世间尘世间越有成就，越工作越有成绩，表现得越好，这又就越能证明我在天上的位置是牢固的。因此出于我要求看看，很想知道我到底能不能获得永生，获得救赎，能不能上达天国，那我必须这辈子好好的做人，来让我发现啊，我这么成功，可见我在天上已经有位置了。那么这一点呢，就像一个铁路的轨道一样，这个轨道铺设下来，后面接上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里面的一种商人的伦理跟精神态度就接上去了。一个资本家他努力的经营他的企业，他的企业家努力的做他的事业赚钱，不只是为了要赚那个钱好获得巨大的物质生活享受。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我们反而会看到相反的现象。比如说荷兰， 大部分的企业家再有钱，他生活在某个角度来讲还是要简朴，至少要装作简朴，都要穿黑色的衣服，跟一般人一模一样，你看不出他多有钱的，远看的时候，细看才看得出他的黑跟人家黑不一样，比如说用的材质不同啊，等等等等，他的吃的东西也都是要尽量跟别人是一样的简朴的。但很多资本家，很多有钱人标榜的是恰恰是物质生活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在香港很有名的一句以前常常用来教训的话，你看李嘉诚几十年都还是带他那个当年最廉价最便宜的精工表啊，那他你看这多勤奋多简朴，那请问他那么勤奋简朴，他赚钱是为了什么呢？那就不是为了要获得一个现世的历史的物质享受了。那么韦伯是在这方面来讲，所以说勤奋工作努力经营本身就成为了一个企业家的最高的指导原则，而至于得到了这一切之后他用来干嘛，那反而是不重要的。相当于我们看世界上很多非常有钱的，我们说这个钱他赚了，他几辈子都花不完了，他还那么拼干嘛呢？就是这个理由。 OK， 所以赖特是在这个角度上发现自己也很难避免具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了，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那上一集节目也引发很多朋友自己对于生死之中的问题上面的一些思考和恐惧的，比如说有位朋友叫羽毛飘飞，您说呢，我在最近几年突然明白了人生中啊自己恐惧的是什么了，那就是死于非命，但是至于是过程还是结果我却不能明晰，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宗教信仰方面的倾向。比如说同样是被砸死啊，被高空抛物砸死，那就叫死于非命，是我担心的。在台风天被刮下来的广告牌砸死，那就是意外。同样被车撞死，被违规的人撞死，我就觉得是死于非命。而因为汽车故障失控导致的死亡就是意外。同样是新冠病毒疾病导致的死亡是意外，而因为隔离政策导致的无法就医无法买到药品甚至抑郁自杀就是死于非命。从上帝视角我能清晰分辨出我以自己的标准每一种死亡是不是非命，但是人生没有上帝视角，有一些死亡是在逐步死亡或者在一瞬死亡之时无法进行判断，所以我既解困惑于我自己得出了死于非命的答案，又困惑于自己对非命以及真正恐惧之事的理解。啊，这个话真的很有意思啊，羽毛飘飞起。听起来好像有点绕，有点奇怪。为什么？比如说同样是高空东西砸下来把你砸死了，这个如果说是有东西真的是有人抛下来，有人丢东西下来把你砸死，你死于非命。但广告牌砸下来把你砸死，那就不叫是死于非命，而叫意外呢？您这个区分的依据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啊，似乎您是认为如果有一些东西是人为的可以避免，在人牵涉人的事情上我们人可以尽量避免的情况下，而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都还死了的话，那这就叫做死于非命。而完全随机的不可控的东西发生在你身上让你死去，那这个东西对您而言就是意外。而由于有些东西是完全由人类所能掌控，可以在计划之中在执行之中能够避免的，没避免掉导致你死亡的话，那这种死亡是您所说的死于非命，就让您担心了，就是让您觉得很难受的了。那么首先呢，这里我们要先讲这种区分本身是否真的那么明确呢？我相当怀疑。比如说就您说的广告牌台风天砸下来，台风天的时候广告牌是不是必然要砸下来呢？这肯定不是的，这其实同样也是人类可以尽量避免，不是完全避免，是尽量避免。它牵涉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各种建筑物外的悬挂的东西，它的施工的标准有没有界定一个制定的一个标准，有没有个明确的要防止台风天的时候怎么样使得这些楼面的东西不会随便砸下来。这是比如在我生活的城市香港，因为常常有台风嘛，所以对这方面的管理是非常明确有制度鉴定的，所有的大楼业主建筑业主对于它外面悬挂的广告牌等等的施工标准建设标准是有一定要求的，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情况。也就是说这不完全是个您所说的意外，也很有可能您在台风天被这广告牌砸死，在您的定义下也是死于非命的也不一定啊。那么另外呢， 包括你说汽车故障失控，现在那么多汽车厂努力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去避免汽车故障失控，所以这个东西也不能够说是百分百的是意外，您要是这么死法可能也是死于非命。因此什么东西是人类可控，减少它出意外的机会，什么东西是完全不可控，这个东西是动态的，是随着我们的知识的水准，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水准，随着我们法规的水准，随着我们执行法规的力度的严格度的水准，是不断在变化漂移的，并没有这么明确的一个区分。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有天灾的时候我们都要争论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那就是因为这条界限是随着我们各方面的知识、技术、法规、执行这几个领域上的演变而有变化的，而挪移的。那么但是我想说，这个无论是怎么个死法，您怎么个恐惧都不重要，因为您都是个死都是个死，就是您是被广告牌砸中，还是被人扔花盆下来砸中让你死了，其实对你而言那一刻你根本来不及恐惧，就像你说你没有上帝视角，说天哪我这下死于非命了，吓死我了，因为你已经死了。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事儿，我的劝告就是你不要担心死于非命，因为真的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人知道自己是怎么死，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死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努力的，就像上次我讲赖特那个态度一样，我们好好活，我们好好活，让我们不会在我遇到意外走的那一刻浪费掉了我的一生，过了一个不完满的人生而走，是最凄惨的，是比较不理想，是比较凄惨的一件事情。好，最后有一位朋友敬业，你说这个道长近来我听到一张很不错非常喜欢的广东吴川话专辑《里仁往事》，不知您是否有了解听过。2023年南京1701一个叫不显名的基金会匿名赞助一些散落在全国各地富有才华又生活艰难的音乐人，工作人员在24天里驱车13000公里，拜访了60余组音乐人，与他们促膝交流，并根据他们不同情况给予了不同的帮助。索婷有幸就是其中一名被不显名资助的一位吴川音乐人。以前在八分听到过道长您分享过自己非常喜欢的林声祥交工乐队的《菊花夜行车》，如果可以希望能有机会在八分半也听到道长分享这位叫索婷的音乐人这张专辑里头的音乐。如果道长还没有听到过这张《里仁往事》的专辑， B 站有位 UP 主叫做布鲁的，前两天有做过一期专门介绍这位音乐人和他首张专辑的介绍视频，觉得做得非常好，在这推荐给道长看看。当然道长见多识广，也许早就听过这张专辑了，那也没关系。在这呢只是出于个人喜好，无地方可说，听了八分还有八分半这么多年道长分享的好音乐，也没啥好回馈道长的，在这里也跟道长分享下自己发现的好音乐了。祝道长您一切安好，诸事顺遂，非常感谢您啊。哎呀，说来惭愧，我还真的没听过您介绍的这张专辑，什么见多识广，我老说我是孤陋寡闻，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我真的没听过《里仁往事》，也不知道制作这张专辑的这位索婷啊。那么非常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而且您说的那个 B 站的 UP 主布鲁，我以前也不知道的，我是看了您的留言之后，专门去找了那个UP 主来看他的节目，然后同时也找到了这张专辑来听，我才有点理解，我真的是很无知啊，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个布鲁啊，这位 UP 主，我后面还又多看了2-3集他别的视频，他真的做得很好，我很推荐，如果各位对我们国内的各种音乐感兴趣的朋友去听听他的节目，会很长见识的，真的很长见识。那么再来呢，您说到的不显名基金会啊，当然就是非常著名的南京市民李志成立，他有份成立的这个基金会很了不起啊，他们真的是这个基金会做了很大的好事，做了这样的事情，支持了一些中国的独立音乐人，让我们发现一些以前所没有听过所不知道的一些的音乐人。你比如说这位索婷啊，你讲到吴川话，其实我也是不理解的，不是太理解，当然我大概听过吴川话，因为这是广东 跟广西的主要是广东地区的一些的方言，在湛江那一带嘛，就是广东跟越南交界的地区，那么有人讲的话叫吴川话，那吴川又是个城市啊，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市区吧，就在湛江底下。那这种话呢，其实我们讲粤语的人啊，是能够听懂个五六成的，他这种语言是介乎于粤语跟越南语之间一种语言，很有趣，这是种很有趣的一种语言，而且还保留了很多，也跟粤语一样，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多的保留了一些所谓的古味啊。这位索婷呢，就是来自那个地方的一个独立音乐人，他做的音乐呢，就是用这种方言来演唱的。听了他这张专辑，很难相信是他第一张专辑，因为完成度非常高，里面使用的乐器、编曲、配器都是深思熟虑的，完全听得出来。而他的风格呢，则是近乎于民谣与摇滚之间，那么其实很难界定，但是大概粗糙的这么讲。那这张专辑呢，叫做《里仁往事》，这个里啊，就是一个公里的里，然后旁边一个人字旁，这个里仁蛮有意思。这个里仁呢，是什么人呢？其实你知道，我们岭南地区啊，在我们读中国史知道，以前很早的时候叫越嘛，就越南那个越，比如说百越。比如说秦汉的时候，这地方叫越，那这里的人呢，居民都叫越人，慢慢的在越人，然后到了后来呢，就变成叫里人了，就过了汉之后，越人开始叫做里人，就是这个人字边一个公里的这个里，然后到了宋之后，又这个名字又变了，叫黎人，就黎明的那个黎啊。那么这三个名字指的都是住在广东地区的这些原居民这些人。当然随着整个中国局势的变化，随着人口的移动，民族的迁徙，那这里面也越来越多不同的地方的族群混居在一起，那么整个我们叫做汉化吧，简单来讲，这个过程越来越深了，然后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岭南的居民群体，包括我在内，我们大家都是这里的这些人。但是这个里人直到今天，我知道这些地方呢，仍然有人，尤其是讲吴川话那代人，有些人仍然会把自己叫做里人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中间的详细情况，说实话我也不是太了解，我回头要好好学习一下。而您说的这张专辑我听完了，也找到他的歌词来看，因为哪怕我会广东话我也听不全，我要看的，真的是太好了，每一首歌都很有意思，都讲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啊，用很简短的文字。比如说他的主打的第一首歌曲，这张专辑里面叫《离家》，就是那个黎明那个离。这个离家，说实话我也是听了这首歌再去查相关资料，我才知道这首歌里面讲的这个事件背景。你想想看我多无知，我们都听过中越战争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在中国现当代史上是一场不知道为什么在主流记忆之中被淡化的一段往事。我有朋友，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里面有人就曾经参与过这场战争，后来导致残疾啊。那里面有很多很多故事啊，是我们今天大部分都不了解的。哪怕是我很关心这场战争，我都不知道原来当时发生什么事儿呢？是这样的，只在中越边境，我们要知道中国跟越南的边境啊。就广东接着越南边境，广西接越南边境这一带，其实向来两边的民族往来啊是非常复杂的，非常复杂的。那当时呢，你看中越战争啊，这个战争竟然你大概没想到，我都不知道，原来有300,000越南人，当年是住在越南边界那边的人，为了躲避战火，逃到哪呢？逃到中国这边来了。这个我们用今天一个很清晰的民族国家界限来想是很难想象的，比如说交战两国，那么敌国的这个老百姓要逃避战火跑到我们这边来，这是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如果你了解中越边境的民族情况、社会交流情况，就会觉得那对他们而言，其实在当年可能是个很自然的选择。但是我从来没想到这是一个群体现象，有300,000越南人逃到中国。而这里的逃过来的人当中呢，女性就叫做黎婆，叫黎婆，就越南那边来的女性。那么《离家》这首歌讲的就是索婷她在老家看到的这些黎婆的故事。有这么一个黎婆啊，一个女孩小时候逃避战火啊， 那么看到战争在烟雾弥漫下着雨的天里面啊，然后逃到这边来，然后来了这边之后呢，原来那个人的故事是这样，他住下来了，在中国这边也结婚生子了，有了孩子了，那么从原来完全听不懂我们这边普通话，我们这边的话，那么到现在成为这里的居民了。这几十年来呢，其实他不断的要写信回老家，想了解家里面情况怎么样，家人是否都还活着，但从来没有得到过回信。终于有一天他大了，那么跟着他在中国这边的家人回越南老家，想看看越南老家的情况，看到他爸爸了。结果他爸爸跟他说什么呢？爸爸跟他说，当年战争之中你不见了，我们就只能当你已经死了，我不认识你了，我已经没有这个女儿了。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太厉害的一个故事，而且这个音乐写得太好了。因此在这里我今天就分享敬业介绍的所听这个专辑啊，李仁往事里面的第一首单曲离家，我们让我们大家都一起来欣赏我们用吴川话演唱的这首很动人的歌曲。 黑马钢塔钢塔压一眼光给黑